好了，我们开始好不好？ 嗯， 好啊。现在是有几个那个同学的那个提的同学提的单子的事情啊。那这个单子放这么久，我都已经觉得哎，应该没有意义了。就说比如说同学说他妈妈脚底踩到地板会痛啊，但这个说不定现在同学也不在，这他妈妈也好了，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啊你下床的时候脚踩到地板啊会觉得脚底痛的话，通常你第一个要想的是肾虚。所以以长期调理来讲的话呢，你就要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肾气完整，好不好？就是肾气完整呢看不出来，你就用摸的跟他躺平了，摁他肚子，就是到底是将他肚子微微用力，如果他的下腹比上腹没有力，那就算肾气完整。好，那等到把三阴经的能量都顺过了，那他那个脚跟痛会比较容易好。那或者有人说我脚跟痛是骨刺啊，是不是？那骨刺也没有关系，就是肾气完，你真的把经络打通了，就整个体质的框架如果能修好的话，那骨刺怎么也会慢慢的去掉。当然而且我的话是等不及的话，我肾气完就挂东西，然后就肾气完我那个比例我可以就是煮个汤剂嘛，什么地黄生地黄我放八钱，然后煮的时候我加一碗绍兴酒，就是让地黄不要那么寒。那这样煮汤剂的话我就很好挂东西啊，我可以驱寒的话我可以挂个一钱细心啊，我要治骨刺我可以挂一钱威灵仙啊什么的啊，就是这样子倒是可用啊。就是以体质调理的话，我比较常常会喜欢肾气丸那一路。但是如果是要说什么治脚跟痛的中医一般江湖偏方，这也不很偏啦，其实同学看的不会很难懂啦。就是脚跟痛常用的方子，你看啊、哦，就是什么杜仲啊，那木瓜这种是让筋比较松的药嘛。那这个那苍竹跟薏仁都是祛湿的嘛，对不对？那炮附子让这个药比较能够通得下去啊。这个这种结构上来讲，我想不难理解，就是一般医生随手凑也凑得出来的方子了啊。所以我这边抄的黑板东西，其实都不是在跟同学讲什么伟大的医术哦。什么博大精深的中医，不是啊，我是在讲，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你像做菜一样，平常加加减减也凑得出来啊，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那这就比较祛湿啦，然后比较能够把气通过去啦，这些药都有一点啊，那强筋健骨的药也有一点，那这样可以了。那像同学呢，有一张单子说什么颈椎骨刺啊，我就说骨刺的话呢。我们上次教过这种很比较毒的药，但是小剂量的用法嘛。那比如说你有乌头，直接在那个中药行啊买泡过的乌头，当然还是毒啦。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比例的话，它这个药粉里面乌头只占九分之一，对不对？那你打成粉，每次吃三公克的话，你只会吃到三分之一公克的乌头，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毒不倒你啦。那你乌头把那个绞住的那个形成骨刺的那个风邪抠掉，那五灵脂是活血药啊，五灵脂就是五鼠大便，我每次都要强调这干什么呢？故意让你恶心很无聊哎、欸。那这个就是，但是我上次讲五灵脂是五鼠大便啊，这个同学露出反胃的表情的时候，尹莹还在那边抗议说他们山地人认为五鼠是神圣的动物啊。就是所以这个也不要小看啊之类的。那威灵仙呢，就是驱风能够散骨刺常常用的药。那你说有没有药比威灵仙好用不好用？当然左邻右舍类的药很多啦啊，但是我们随便说一位常用的就好了。那没有效的时候我们再换嘛。那这样子打粉呢，每次吃三公克，那这个觉得恶心你就装胶囊嘛啊。那但是这三公克呢，你就看骨刺在哪里吧，对不对？比如说如果骨刺是在这脚跟上，那你就可以用这个肾气丸煮汤来带这个药。那如果你的骨刺是在后颈 那你就可以用葛根，桂枝加葛根，对不对？来煮汤来吞这个药。那如果你的骨刺是在后腰，后腰的话，哪里什么药有效啊？很多啊。你上次我们走说走带脉的，哎，丸带汤可以到啊，那你们用附心子丸带汤来带，可不可以啊？哎，可以啊。那如果你说膝盖，那膝盖的话，其实你说用那个肾浊汤啊，甘甘苓竹汤，哎，有的时候也会到，这都是随意。那如果你说下腰的话，是天雄散会到，就天雄比附子更往下面一点点。所以你用天雄散的那个结构煮汤剂，然后来吞这个药丸什么的，药粉、药丸这样子吞，就你自己带。那如果你真的要龟毛的话，那你可以上网抓一本，或者在图书馆借一本什么《少林伤科秘诀》，就少林寺的伤科秘诀会讲说打伤哪一个穴道要用什么药把药咬把那个药引过去，那你就看是你是全身的经络图拿来对嘛。我是哪一个穴道那边的在长骨刺，那我就用什么药把它引过去，那可以这样用，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那个伤科引经药来带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全身有骨头的地方你大概都可以医得到了啊。所以就这件事情就讲完收工了。你有什么问题 那 吗？ 怎么知道有骨刺？ 西医说的。那如果西医不说的话，那 就是照一下 X 光，就是会痛，就是 这。要痛嘛哈之类的，那再来哈，就是讲到有同学，还有个同学递一张单子啊，讲说如果是眼压高造成的青光眼、视野变窄这样的情况，我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情我今天没有准备，就是视野变窄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去搜集资料。但是一般来讲哈，眼压高嘛，能够降眼压经方常用的东西大概就是什么？吴茱萸嘛，就是往上塞的痰把它降下来，吴茱萸蛮好用的。那你说用什么东西来挂吴茱萸呢？你用了吴茱萸的话，你就稍微要用一点枣子，啊，这样子比较能够中和吴茱萸的副作用。那如果这个人呢，他能够看得出哈，脾胃比较虚寒的调子的话，那你就用理中汤挂一点吴茱萸。那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人上看到的这个水毒的倾向的话，那你就用真武汤啊挂吴茱萸，不然的话，苓桂煮甘汤也可以挂，比较是痰的体质，痰多的体质，就是看起来脸泡泡的啦那种样子，那你苓桂煮甘汤挂也是可以的。好，那当然苓桂煮甘要治眼睛的时候，通常会加一味车前子，就是车子前面的那个。那个就应该是杂草了哈，但车前子、苓桂竹竿挂车前草是常常用来治眼睛的。那你再挂一点吴茱萸，那再加一点点大枣去中和。那这样子，通常如果你的那个主轴的体质没有弄错的话，那我认为通常是可以治得还不错的。就以一个保养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会至少那个病人他可能1个礼拜以内他就会感觉到有在好转了啊。那剂量用多用少都不拘啊，这是我们《伤寒论》的方，有人汉朝的医良这边就在医良这样开的也有啊，有的人呢，像日本人汉朝写医良的，他开1公克的，哎也有啊，这个都可以的。那像是这个主轴体质的这种问题啊，我像前一阵子我就有前几个月吧，我也听到一个我的这个。一个朋友啊，他是做护士的，他说他有遇到一个患者呢，是 C 型肝炎的带源者还怎么样啊？然后他呢吃什么 保养的那种中药，就我们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厉害的药，就比如说什么黄芪、枸杞什么泡茶喝之类的，那为什么他吃了之后C型肝炎会恶化呢？那我想到说，哎，我们以中医的归类来讲，C型肝炎的人哈，常常体质上是比较偏肝阴虚，那肝阴虚的体质的人，他当然是吃那种比如说一罐煎啦、加味逍遥啦，或者是当归六黄啦，这种养肝阴的药，他会比较身体会比较舒服。那如果他是已经是肝阴虚的体质，那什么黄芪啦、枸杞啦，都是补肝养的药，就会让他的体质偏得更多，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基本中的基本。可是呢，我们常常，我觉得我在面对那种不是中医这个理论范围里面的一般民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沟通这件事。就像很多人他可能体质很虚寒了，可他还是努力的吃着芦荟之类的健康保健食品之类的啊。他说因为芦荟里面有什么某某多糖体啊，什么可以增强免疫力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度上面，就是阴阳气血的相度，这个同学不要把它搞偏掉，对不对？一定要这个坐标轴，我们要处理的非常稳。那如果要说，我跟外面一般中医的一个坐标轴上面的差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外面那些医术比较不好的啊，一些比较不孝中医吧，就是他学的比较不好的一些中医呢，他们看到人上火就会立刻想到说，哦，你上火了，我要用退火药。可是如果这个人他的上火是其实他是一个寒底的人呢，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头上在发炎啊，比如说什么三叉神经痛好了，那你就要先摸一下他的膝盖是不是冷冰冰的。那如果他上面在发炎，可是膝盖是冷冰冰的，那这样的人可能还是要先用那个什么肾气丸，不用放附子，但是放肉桂的，但是煮成汤剂，然后喝下去，用引火归元法，就是把这个上面的热收下去。那或者是这个人他如果吃什么补药都上火，可是他其实很虚，然后也是冷底的，那你可能要考虑说，哎，这个人是不是长期要吃一些绝阴病的乌梅丸，让他阴跟阳能够黏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开。就是并不是什么样子的上火都是要用这个下火药治疗的。因为像不要说到三阴病啊，三阳病，对不对？像葛根汤症可以发成三叉神经痛，可以发成乳房发炎，柴胡汤症可以发成腮腺炎或什么，对不对？就这些我们一般在说这个那个发炎的，那说不定都不是真正的上火，那这些反而是要用驱寒气的药，对不对？还有从前我有一个学姐，她是眼睛发炎，好像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是叫结膜还是角膜炎之类的。那结果他自己啊，就是想到说眼睛是通于肝，对不对？眼睛发炎就是肝火旺了。那于是呢，他就吃了加味逍遥散啊，就是滋肝阴、退肝火。结果吃了以后不好，那我问我打一下脉，就说，哎，你的肝脉死沉的啊。那这个是肝阴实，是肝太寒了，所以火都被逼上来了，啊，所以就叫他吃五茱萸汤，那他的眼睛就好了。那所以就是这个阴阳虚实的相度啊，我想还是要稍微移除，即使是初学者，我们还是要考究一点的，因为外面的中医生呢，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情况，通常都是明明是要补阳的，他开了下火药。那当然最不可爱的那一块，比如说扁桃腺发炎，对不对？那就开很多很多清热消炎的药。那如果我们班上的同学已经有过那种经验，就扁桃腺发炎吃一个真武或者吃一个麻附辛有好的，有没有同学有这样吃好过？ 有啊，只有一个哦，花北里。那如果有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哎，这种时候并不是要吃消炎的药啊。那这个，那很多种的发炎，其实说不定都是受寒造成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这种，像阴阳寒热的，还有虚实的这个象度啊，那我想我们这个教室里面在讲的东西呢，跟外面的中医师啊，就不见得是很对盘嘛。而且我也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开业的医师啊，你如果你的病人就是那种每天奉行这个青菜水果什么一天五蔬果的那种人，那你如果开什么补药给他，其实药性都被他洗掉，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开补药都没有效。那这种时候，如果你开业就五年、六年、八年、十年，你渐渐就会越来越不想开补药了，因为觉得都没有效，并吃你的补药的病人都消失了。好，就是这样的情形还是很难沟通。像从前的大鱼助教，现在他有诊所，对不对？那我上次跟他聊，打电话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药如果你要开的话，因为好像是聊到脂肪肝吧，脂肪肝要把脾胃的湿气跟冷气清干净了才会好嘛。我就说，如果你要帮人治这个脂肪肝，我说病人你要好好叮咛他不可以吃生冷啊，对不对？他说这种东西就是要岁月，他不是用随缘这个词，他说这是我可以承受的风险，就是病人可能回家吃很多生菜水果，然后觉得这个医生没有效，然后就放弃他，然后他可以 承受得了这件事啊。但是实在是很懒得再跟人家讲这个东西了，就是啊，所以现在就是开业的医生就是慢慢，但我不得不说哈，因为中医现在是这几年是这十年来算是中医的复兴时期啊，所以那个即使是科班出身的医生啊，像什么中国医药学院他们呢，也有请大陆那些非常好的经方老师来教课，好，所以我不能告诉你说现在的医生不行，我不敢这样讲。我认为说，其实现在就是有很多好的老师透过两岸交流也在台湾教出一些很不错的学生，我只是不确定你遇到的那一家是不是地雷店而已，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个，对不起，刚刚为什么岔题岔到这里，我已经迷路了，我找不回去了。啊，是 我叫血压高， 哦，血压，对不起，还好你们提醒了，实在是太可耻了。那这就是也只是一张单嘛啊，那然后呢，有一张单是那个同学问失智，就是人变笨的那个失智。那这个失智呢，我想治疗的方式有很多啊。我比如说我之前已经讲到什么黑豆核桃也可以啊，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他是容易这个健忘啊，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首先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说这个人是心神涣散，对不对？那心神你要他不涣散的话，身脉散可不可以？就是这个脉门冬，人参五味子的这个身脉散，那可以让人的心力凝聚回来。所以这个人如果是开始有一种，你知道有些人他在家里面啊，人年纪大了，他有点闲的没事没事的时候，你开始会跟他讲话，他会有一点，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好紧张，所以他开始涣散了，开始懒散到有点答非所问了。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在相处的时候你要问清楚，就是说他开始答非所问，你要跟他讲我问的不是这个啊。但是你吃药来讲的话，身脉散还可以让心神稍微凝聚一点。那如果是心阳不足的话，心慌慌的话，那我们有桂枝甘草汤，对不对？有桂甘龙母汤，这种心慌慌的感觉。那到了紧张焦虑的话，那就是桂龙母的柴龙母嘛，是不是？就是有动到 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那个问题是柴龙膜或者桂龙膜。那如果你说一般的保养啊，大概还有这几路药可以用啊。这个应该是孙思邈的方法，定制小丸，就是你菖蒲远志。我们说菖蒲让心能够通下来，远志让肾能够通上去。那这个东西扣合在一起之后，那茯苓能够补养心阳，那人参能够补五脏之精。那这个的话，你做成药丸，如果你要再加味加薄子仁、酸枣仁也是可以的啦。啊，就是做成小药丸呢、啊，每天三颗五颗当糖吃。那其实对于这个什么健忘啦、啊、心神涣散啦、啊、啊散神、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小孩子过动啊，或者是如果是小孩子的梦游的话，好像定制小丸都还有一点用。然后就是稳定这个人的心，然后让他心肾相交这样子。所以以失智的，就是智慧的智啊，以失智的情况来讲的话，定制小丸不错用。那当然现在好像也不是很多健康食品也在说什么银杏什么叶子什么可以什么延缓人什么什么老化，淤血是吧？啊，那中国人就是比较喜欢用银杏的果子啊。那银杏的果子就是有一点微微的毒性嘛，如果你连吃300颗还是会被打挂的，对不对？所以就差不多一天就吃到2颗银杏果的量，我在算2颗大概4公克吧，就是把银杏果请药局帮你打成粉。其实现在超级市场有卖已经打好粉了，对不对？就是4公克，然后用热的绍兴酒吞，就是让它的药性能够行到血管里面去，就是那就是少少的4公克，但是发挥最大的药效啊，就让它的药性能够行。哎，那你就热开水吞吧。就是白果嘛，银杏的果实。那当然，你说这个常常用来开心窍、通心的这个石菖蒲啊，那还是很有用的药了。就是你就好像一个人的脑子哈，在变得有一点没力的时候，用了菖蒲，还是能够让那个脑子好像线路又重新打通、又充电这样的感觉。所以你说一个人如果是这个，我们中医叫真冲啊，就是常常散神啊，心慌慌啊，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用这个石菖蒲，那配上生脉散。那石菖蒲是因为菖蒲这个药是香香的，不难喝的，你就煮了当茶喝，每天喝保养，那会觉得好像好像人变得比较清爽一点啊，清醒一点。那这就是一点一点的保养。那至于说孔子大圣至枕中方怎么那么长，现在就叫孔圣枕中丹了、啊。这个我觉得定制小丸做药丸蛮好吃的，这个做药丸不好消化。龟板龙骨做药丸你吃下去哈、哦，都会觉得那个脾胃有一点卡卡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就煮汤吧，好不好？或者用颗中。那这个孔圣枕中丹哈、哦，一般来讲也是治这种健忘或者心力退步的。可是呢，我从前啊试吃的感觉，会觉得它这个之所以叫枕中方，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事情，你吃了之后会在做梦的时候会有什么人托梦给你啊，让你记得什么，你明天搭那班车会出车祸之类的啊，就是就这个调调的药。那说来它这个龟板跟龙骨的结构会把这个药的药性往那一边偏过去啊，就是它比较会变成不敢说让人通灵啦、啊、但是比如说啊，我今天出门忘了带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是吃定制小丸的话，你可能会就是 临时忽然想到，哎，我还忘了拿什么，然后就不要忘掉。然后呢，如果你是吃孔圣枕中丹的话，就是你还是忘，但一整天觉得我好像哪个东西忘记了，就觉得不对不对，一定有什么东西忘了，就是它是比较补到潜意识那边去。啊，所以呢，任君选购好不好？这个就是好像直觉那边多一点，但你的表面意识能不能解读、哦、那还是很难讲。那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子哦，我觉得也可以跟同学聊一聊，就是这个一干散哈。我当然说什么肝阴实的人就吃无茱萸汤啊，那无茱萸汤算是肝阴实是比较经方一点，可是也比较野蛮一点，但有的时候好像又不用用到这么猛的药，尤其是这个人完全没有无茱萸汤的症的时候，用无茱萸汤显得太凶了。但是无茱萸汤症有的时候也包括这个人比较有自闭的倾向，那无茱萸汤可以让那个自闭的那个脑结构好像打开一点，变成像一般人的那个脑部的结构。那益肝散呢，就是比较温和的治疗这个肝气郁结的方，而它的原来的出处呢是中国古时候的小儿科的方，是治疗小儿啊惊风抽风的方。那这个我这边写这个几钱哦，其实也不必用到那么重，你如果是用这个剂量的话，煮了可以分两碗喝吧，就是不必一次喝到那么重。因为川穹如果你是吃长期调理的话啊，即使有当归搭配还是有一点耗血，就是行血的药就会让血有一点累啊，所以我这个东西说不定益肝散如果买得到科中的话啊，用科学中药什么1公克2公克的吃保养就好。那这个从前是用来治疗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抽风惊风的这个一种药物呢，现在呢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使用是这样子啊，就是忧郁症的人如果你是短期调理你可以吃无茱萸汤，可是长期调理无茱萸汤太凶，那长期调理我觉得疏肝药就可以用益肝散。当然你还是要判断一下你的那个肝是肝阳虚还是肝血虚，如果是肝阳虚的话，你可能可以挂一点补中益气之类的，就是黄芪补肝气。那如果你是肝血虚的话，你可以搭一点焦维逍遥来补肝血，这样子。那这个药的结构主要就是钩藤也好川穹也好都是比较走脑的，然后也就是它可以疏肝的同时就顺到脑。那这个方子呢今天啊比较好用的点是，一个是忧郁症的人可以，如果他确定他是有这种肝气郁结的，就是他觉得很想去死那种，就是他的那个心情上会觉得说我真的不想活的那种感觉，就他的愤怒没有往外发，已经对自己在发了那种想去自杀那种，那益肝散再搭配一个治疗这个湿滞的药，这个滞啊，那比如说你可以吃益肝散，然后益肝散用科中，然后你的那个让你觉得比较想活下去的那个四逆汤好了，四逆汤用煎剂这样子，那一面补肾阳，然后一面疏肝，那这个胜算比较大。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类型的忧郁症患者哈，大概益肝散搭一个补肾阳的药，你可能可以搭附子理中，因为有的时候他也会有脾胃的问题，就忧郁症的人脾胃好不了你知道，那能够安脾安心还有个归脾汤也可以你知道，就是四逆汤跟归脾汤轮流吃，归脾汤用科中也可以，用生药打粉也可以啊，然后那个益肝散也吃一点，然后就是疏肝补脾。那你说我又要补脾阳又要补肾阳，干脆开附子理中好，我要可以， 一杆伞搭配父子理中是常常用的。好，就是当然你是学经方，你好歹抓个主证嘛，对不对？就是看着他适合吃真武还是适合 吃什么。那这样子搭的话，一般类型的忧郁症哦，会能够让你在一两个礼拜里面看到他好转的还蛮明显的。那当然剩下的我就需要这个人的自我反省跟意志力的部分了、哦、那然后呢OK， 去忧郁症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一二再再而三的讲，你要考虑一下他有没有自律神经型的。就如果是自律神经型的，那又是从柴龙母开始吃，从柴龙母吃到桂龙母，那个才会好。好，而我会觉得有一点，对初学者来讲啊，可能会有难度的是那个。有一些比较刁钻的柴龙母症你看不出来。我那个时候在教柴龙母的时候是说，痨病那个交感神经紧张到极点的人，他会变成柴龙母症比较对，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一个人他真的交感神经紧张到极点，然后他经过了这个有点被害妄想的那个阶段，然后到达那个交感神经完全卡住的时候，他就会呈现疫病的状态了，就他每天都懒懒的，什么都好像每天都玩不做正事，然后你会以为他疫病，其实他是痨病的级别。就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考究一下、哦、就是你要了解一下他的那个精神状况的历史，他是不是在因为害怕什么闪躲什么，然后才变成好像什么事都不管，然后活得很逍遥的样子。那这个部分是比较考验大家的观察力的。那这个一杆伞呢，刚刚讲到治忧郁症的是一路，那另外一路呢，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方子其实不深奥，因为这等于是一个很基本的中药基本盘的结构啊，就是后代方的基本盘结构。而这个基本盘的结构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活脑，你知道有川穹啊，对不对？有柴胡啊，有钩藤啊，它是不是就可以让一个脑比较顺。那有这个活脑的效果的这个一杆伞呢，在今天是常常用来治疗这个所谓的帕金森病或者是阿兹海默病啊，就是这种病，不是有的人他的手就开始会抖会抽，对不对？那跟小儿抽风其实很像。当然西医会说这个人他是因为有遗传上的问题所以才得这个病的啊，可是你想他就算有遗传上的问题，他也是渐渐才变成有这个病，对不对？可见得在体质上还是有调理的余地嘛，对不对？如果是出生第一天就这样子的，那当然就完全可以说遗传，但是他三四十岁以后才渐渐恶化的。那如果是我随便说一个有看过的统计啊，就是如果那个什么那个会抽会那个，到底阿兹海默跟帕金森哪一个是会抽的、啊、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好像是帕金森了，就是那种抽动那个调子，其实跟小孩子的抽风、惊风是有类似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他是完全用西药来阻抗他的退化的话，那他那个细胞损伤度如果是6的话，那用一杆伞的话，他的细胞损伤度是 2.5， 就是等他的那个退化的那个时间让它拉长很多。而且一杆伞只是基本盘，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要增强它的功力，你还有很多招啊，对不对？你可以再挂一点菖蒲，对不对？甚至我们说让脑变得很强的还有什么马钱子，对不对？上礼拜讲的就是你还有就是你基本盘让你稳定了之后，你还可以更高的去发展，或者说你说这个脑已经开始有损伤了，那我给他喝3年真武汤，让他干细胞去修复他的脑，可不可以啊？那当然最好就有真武汤症啊，你要抓得到真武汤症，就是你抠一下他的肚子，就是躺下来抠肚子，有没有那个中间一条纤脾心脉之类的，或者是右腹部这边有一条肌肉是特别紧的，就是有一点真武汤可以开的点。那或者长期的啊，当然这都是其实讲到这个治这种退化病啊，一杆伞都还只是一个治标的药了。以治本来讲，我们还是说要 人的脑在中医来讲还是比较关系到肝跟肾嘛，啊，怎么样把这个人的肝补得很好，把肾补得很好，那这个人的脑就会状况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这个是以忧郁病常常用的，或者是刚刚讲的老人退化病的话，那这个益肝散是常常用的。当然我常常说不止这一路了，像那个手的抽动，像《伤寒论》里面也常常有什么身唇动或者发烦发燥的种种的症状。那那个身唇动的话，有的时候用真武，有的时候用苓桂竹竿，都不一定啊。就是你看它可能主症偏到哪里，你就可以选择用药。那我想基本上就是不要，先不必太绝望了啊，就是一定有某种可以调理的方法。那你先用一两个比较大家都知道普遍有效的方法，把它稳住，然后你再慢慢做一点功课，去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更高招的做法啊。那我也不是很反对西医的介入跟检验啊，就如果西医能够拍一个他脑部的什么扫描片，跟你说他脑子现在是怎样怎样，你看那个图画说不定也会有灵感嘛，对不对？那大概是这样啊，就是基本盘。然后呢，那讲到这个精神方面的病的话呢，就还有一个是《伤寒杂病论》里面的百合病，要跟同学讲一下。这个百合病啊，有一个篇章叫《百合胡或阴阳毒》啊，在卷十三。那这个卷十三的这个百合病呢，他是，我就讲个大意就好了啊。他说，人的全身的这个经络啊，都有可能让人造成这个不舒服的状态。那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那张仲景的写法是，哎呦，这个人呢，我们今天是统称神经衰弱了。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叫神经衰弱的人，有的人是挂柴龙母，有的人是挂桂龙母，有的人是挂百合病啊，就不一定的。这个辩证点同学要抓一下啊。那这个百合病，它是张仲景的说法是什么？想吃又不想吃，然后呢常常不讲话，想睡又不好睡，想走又不好走。那有的时候吃得下，有的时候又觉得没胃口，然后好像发烧又好像不发烧，然后口苦小便吃猪脚不能治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会跟你讲我这里那里全身都不舒服，可是呢你把他的脉或者是客观的去观察，你会觉得好像没病。那现在有一些情况的就是比如说某一个病人他可能去西医那边看诊，对不对？然后他跟西医讲的主诉就是他从头到脚都不舒服，可是西医帮他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就告诉他其实你没有病，所以你应该去挂精神科，对不对？差不多这样的一种对话出现的时候，那你就要往百合病这个方向想。那么张仲景啊，他有提到一个点，就是百合病的患者呢，他常常会尿尿的时候头昏，或者尿尿的时候头痛，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要说的是啊，百合病的主要特征是一个是这个人精神恍惚，然后呢，他通常会有的症状是口苦、头昏、尿黄跟脉数，就是脉拔起来是特别的，跳得比较偏快的。所以你要，如果你这个人他是有头昏、口苦、舌头比较偏红、尿黄、脉跳得比较快，这样一整串都有的话，你比较能够觉得他是百合病。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他的不舒服你可能要另外找主症方去用啊。 那张仲景的那个说法呢，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是尿尿的时候头会不舒服，就是一阵头昏或者一阵头痛。那这样的一个叙述啊，加上他用的药是用百合这个药，你知道百合的根是长什么样子的？百合根就是它那个一坨圆圆的，对不对？然后那个一片一片这样子。那我觉得他的症状来讲是充分的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的头顶诸阳之会的这个百会穴跟他的那个前阴后阴之间那个会阴穴是没有对到的，就是他的尿尿的时候头就会不舒服，你知道，就是他的顶跟最他的至阳跟至阴两个点，他的中心轴是有一点歪掉的。他这个能量的中心轴歪掉的话呢，他就会好像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全身的经络在运行的时候，就好像一根电线的电阻变大了，所以运那个能量在走的时候，会因为电阻大而烧的这个人发热不舒服。那要让这个整个电路板能够再调回来的话，就要用到百合这个东西啊，就是也只有这个情况用百合。那症状的话，就是尿尿的时候头不舒服。但如果一个人是尿尿的时候头不舒服，那就太好了，一定可以用百合。但是大部分人不会有那么完整，但是至少小便是偏黄的，代表这个人是有阴虚偏热的，然后嘴巴有一点发苦是比较有机会用脉数。脉数小便黄，口苦，跟头昏头痛，就这样的一个，然后那个人他全身都不舒服，这里那里都不舒服，然后心神散乱。那这个百合病，张仲景给了一堆方，说什么可以用知母，百合加知母，百合加代赭石，百合加鸡蛋黄，百合加地黄，什么怎么样一错用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常用的呢，就是比如说啊，他说百合用七坨其实蛮多的耶。然后他说煮的时候呢，是先用水啊泡一个晚上，让它有一点点发馊，就是让它水上有一点点泡泡。现在你如果去菜市场啊，买一坨百合，买两坨百合都可以了啊，就丢在冷自来水里面放一晚再煮就好了嘛。那他说要用什么生地黄汁或者什么，我想也不用那么考究。百合病的话，我们这些方啊，你可以就用一个统一方就好了，比如说你就用这个百合几坨，然后放一点生地黄，放一点滑石，放一点知母，就是几个方可以凑合着用，拼到一起用没关系，量随你抓，因为你开得准的话一帖就像仙丹，开不准的话你放再多也没用啊。那这样的一个方子啊，是治疗这个所谓的神经衰弱，有的时候是很关键的用药。我说关键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百合病，你就必须用百合方才能医，那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方就用不到。而有一个大陆的老中医啊，就讲说，其实百合病在看到病人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遇得到。你各位同学觉得呢？就是客观的来讲没什么特别感觉，可是主观的来讲，好像整个人都很不舒服、很不爽快，啊，这样的情形。那今天呢，我们如果以这个中医的临床的话，是百合剂跟甘麦大枣汤跟酸枣仁汤，其实跟酸枣仁汤很养肝啊，就是小建中酸枣仁汤都是很养肝的药。那这三个方呢，常常是三选二，那效果是很好的。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甘麦大枣汤，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是很想哭，然后他又有一点睡不好，那就甘麦大枣合并酸枣仁。那如果这个人是全身不舒服，都有点神经紧张，都睡不好，那这个百合跟酸枣仁。然后，那如果是心情一直起起伏伏很乱，然后小便有点偏黄，脉有点偏跳得快，那就百合和甘麦大枣。就是这是常常互相挂来挂去的。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啊， 其实酸枣仁、甘麦大枣跟百合鸡都是比较偏阴的药，对不对？就是百合加什么地黄、鸡蛋黄、什么知母、什么滑石都是凉药哦，是不是？都是冷的。那这个百合地黄汤，张仲景写说用生地黄打汁哈、哦，不用那么麻烦了，就生地煮下去就算了。现在不那么考究。那甘麦大枣这个小麦也要放很多哟、哦，就是如果张仲景讲一碗的话，一碗小麦六七两都有哦，这个很重。那个酸枣仁，他就一碗的话，一碗酸枣仁也很重，都是很大的滋阴的药啊，这些都很非常大剂量的滋阴的药。那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察知，就是一个人的那种神经衰弱乃至于忧郁症的用药哈，它的用药范围是可以很宽的，比如说，它可能是阳虚体质到阴实，变成肝气郁结，然后肾阳没有。那个时候用什么补肾阳的四逆汤，破肾阴实的四逆汤，搭配什么疏肝的什么吴茱萸啊什么的，对不对？或者是益肝散，这个都是完全用补阳的那一路去处理的。那你用补阳的那一路去处理的话，你就知道你处理的时候，你的主轴的指导原则可能是在少阴病这边，就是因为我的肾精的能量不够，心肾阳虚，所以整个人处在一种沮丧低潮的状态。可是呢，这边这个常用神经衰弱方剂铁三角呢，它是这个都是滋阴的药，比较清热的药多，也就是这个人的好像身体里面有什么地方有这个自己里面的阻抗，对不对？酸枣仁是胆经的阻抗，甘麦大枣是脑部的这个好像得不到足够的美食跟肉体的快感的那种阻抗。那这个百合的话是全身经络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对到，所以气在运行的时候都在那边只发热不滋养你，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那就要这一路的比较凉润的药去调理这个人的精神的这种混乱跟不舒服。那当然心慌心乱是补心阳，对不对？那这个那至于自律神经，对不对？柴龙母桂龙母这个非常重要的。那这些路数，像柴龙母的话，你这个人是越受刺激越不能受刺激，越来越退缩，然后到最后躲在衣橱里面不敢见人的那种，那这样子的情况，那柴龙母就会比较好用啊。那或者是这个人的甘麦实在是太咸了，咸的有点发硬了，那你知道这种一定是或者甘麦是分叉了，那咸的都分叉，那这种就知道要先破交感神经的阴实，那这个又是柴龙母桂龙母那个相度的事情。那现在这样子大概顺过一圈的话，那是不是大家就是对于中医对于这个精神的啊这个不舒适，我们可能今天广称为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就有一个大概的想法。那至于说这个人心乱到有一点疯疯癫癫的，那你是不是要用宁心安神的药？比如说远志也算是宁心啦，什么茯苓啦，茯神也是宁心的。那要不要用到朱砂呢？那这个就是加减变化之间的功夫啦，但是大结构的话，能够用经方来处理，那还是经方比较有效啊。那这个柴胡龙母汤，如果你要吃长期多吃几帖的话，那就不要用签丹了啊，你可以加磁石或者生铁络啊，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吃到中毒啊。这样，那大概这件事情啊，我就不敢说什么百分之百包医啊，但是你至少就是有一些可以处理的点，好不好啊？ 请问百合菜市场当然有新鲜的，有时候我们在干货店会买到那个一片一片的那种，那个 OK 吗？ 其实也 OK 耶，买干的也 OK。 那它七枚 的话，干的话大概是多重，要怎么去抓？ 老实说，百合定的那个剂量啊，蛮随便的。你干货，比如说你三两，三钱或怎么样都可以啦。因为百合，老实说，你就算吃多了也吃不坏人，对，就还好。好，那就将近九点半了啊，就不能再硬撑下去了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发了什么毒誓啊，就是没有怎么加课要怎么样，这个。好，那就先这样哈，那其他的就下礼拜再来，下礼拜来把少英跟那个剩下的那个一些父子记把它处理一下。